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系刘小丽。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s.com。 傲遥之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唉，我以为咧就真系呢个习近平啊，即系哇，点解老尾即系好似送瘟神咁样，终于送走佢，香港起码有日安宁啊，即系起码街道咧都会顺畅啲啊。点不知喂陆路就顺畅翻，而家变咗海路，真系系嘛？ 陆完之后海 系啊，即系大支嘢。咁而家咧就众所周知啦，咁啊辽宁号咧就是、所谓呢个国产首个航母啊，咁啊辽宁号就到咗香港，咁咧就好大支嘢，好巴闭吓，即系、就是、呢一个咧就列咗呢个海上保安区。咁啊，即系佢呢个辽宁号咧就停泊咗喺呢一个咧交交易湾啊嘛。咁佢而家佢即系所谓海上保安区就系即系周边500米吓、啊、都。要即系话500米有冇咁多啊？屌，即系做一个海上保安区，仲要无间道巡逻，咁啊要动1000警力。 你所指嘅500米系有一个圆周咁， 应该系圆周啦，应该圆周啦。咁啊，即系 anyway， 我哋都好似有啲片可以播啊，我哋睇睇先。系嗱，慢慢嚟。 明明是先获你话介绍你森林，我你假期。 Yo， 又系我抠假期 KOL， 我听到啊，我听到你哋心声啊。 飞黄米饮大咗杯茶，啊，为什么没有飞？ 老友记，我知道只航母咧星期五就到系咪？但要同佢 selfie， 唔使飞噶，就等我帮大家验水五大人世压力先去 checkpoint。另外我哋分析过噶啦，航母咧会泊喺交椅洲北面嘅，所以睇得最靓咧就系平洲手指山嗰座凤平亭嘅。大屿山同埋港岛啲景，你要咩有咩，影翻个360度全景，仲唔大地在你脚下？嗱，港岛 B B 唔想过海，摩星岭山顶都 O K 嘅。虽然佢同交椅洲咧隔远啲，但起码山高甲板都睇到啊。要近啲就入 Disney 啦，终于唔使上山嘅码头同埋隔篱条海滨长廊咧，完全系冇嘢遮到你。但提提各位师打，嗰度咧水平直望噶，要睇甲板嘅唔好拣呢处啦。个个都揸影航母咁 boring， 去青衣自然径龙友嘅泥位啊，镜头影航母仲楞埋青马大桥 ，IG 女王乜就系你咯。我知道日晒雨淋是好辛苦的，所以可以入天际100个观景台，拎个望远镜慢慢睇，顺便叫你 BB 帮你低丑影下靓相啊嘛。嗱，但影还影一下，航拍机咧唔入得范围噶，拣好去边影相啊嘛，点解唔使去霸定靓位咧？仲讲？ 我介绍咗几个靓位啦，所谓系嘛，咁但系今日 anyway 都系礼拜五啊，即系我相信大家都唔会得闲噶啦，咁啊最多就听日咧，可能就系话去呢咁嘅地方去影下相啊咁样样啦，咁但系我啊见到就系今日咧。就開始招呼嗰啲所謂建制派啊嗰啲人上去呢個甲板嘅歡迎儀式。咁我見到即係有啊邊個啊老董啦，有啊即係而家林鄭啦，同埋即係呢一個呢啊梁君彥啊嗰啲。 梁振英喺度？ 梁振英都喺度喎。即係我見到佢哋呢，即係佢所講嘅，即係通常都要講下喂心情如何啊，但係其實非常之枯燥，即係佢啲用詞呢哎好興奮。系嘛？跟住啊，哎呀，好自豪咁样样，喂，兴奋乜 Q 嘢啫？你而家去迪士尼咩？ 咁唔系你想我讲咩啊？你话俾佢听，你用咗人哋当年呢个苏联嘅，都唔继续做嘅一个航空母舰。咁跟住，其实嗰阵时候应该系80年代尾 咁上下噶嘛，系咪做到一半，跟住做唔晒，跟住就摆咗成十几年，咁跟住你先立咗翻嚟噶嘛。 其实一个烂尾项目嚟嘅呢个系本身就，咁只不过就系话本身咧就呢、這个烂尾男咧就本身就系俾人买咗嚟，就谂住系攞嚟做赌船嘅。咁啊搞搞下咁啊吓，即系大陆就因为研发能力有限啦，咁啊花咗两笔钱嘅大佬，即系首先佢就买咗辽宁号先啦，咁然之后就发觉自己就技术有限啦，咁然之后好似买埋呢个辽宁号佢本身嗰个草图啊，就向呢个苏联，咁就其实喂都系咁。系咁狂使钱，其实呢啲都系银弹政策嚟嘅。即系如果你话讲研发能力， 如果你对老共喺呢个问题上冇乜偏见嘅话咧，即系如果纯粹吓从军事嘅角度去谂嘅话咧，咁你就自己又搞唔掂啦。 嗯， 咁你咪攞买咗人哋嘅嘢翻嚟，即系好似日本仔嗰阵时候嗰啲电器一样啫嘛。咁咪拆晒个船，跟住再砌翻佢嗰种做法咁样咯。 系， 系咪啊？嗱，如果你係冇咁樣嘅科技，冇咁嘅技術，亦都唔知道究竟有咩要搞嘅時候，咁你買部爛尾嘢翻嚟，咁當然啦，好多嘢俾人拆曬嘅啦。 話 你知嗰陣時候烏克蘭都好窮噶嘛，即係蘇聯冧咗台之後，俄羅斯又唔要，就傾掂咗俾呢個烏克蘭，咁烏克蘭就俾嗰啲友太窮，衝上船，係咁拆曬嗰啲儀器啊、嗰啲設施啊、嗰啲咁嘅嘢。咁你唯有而家拖翻翻嚟去遼寧，咁咪所以叫遼寧號咯。如果暫時應該叫咩雅格良號咁上下嘅嘢咁，係咪？好啦，攞埋個草圖翻嚟，咪自己冚翻佢咯。 嗯。 嗱，如果從軍事嘅角度嚟講咧，你自己冇咁樣嘅能力去做到嘅時候，唯有就咁樣抄嘅。 嗯 咁跟住你仲有機會自己即係造價好少少嘅航母留翻嚟。 嗯。 唔通你買人哋英國嗰啲啊？係嘛？佢嗰陣時候都研究過買英國㗎。 嗯， 系咪？但系因为太贵啊，造价。咁如果你要喺世界嘅军事嘅力量对比上边，你冇架航空母舰又唔似样噶嘛？ 唔系， 但系而家你攞一个咁嘅零号翻嚟，当咗去展示你嘅军事实力，作为一个军事嘅强国，又似乎哪个啲系笑话多于系呢一个嘅实际地，真系你军事上好强。你攞人哋嗰个烂尾嘅船。跟住自己補翻佢，跟住就耀武揚威，周圍喺啲海峽裏面遊弋，咁你同美國嗰啲航母艦爭咁遠嘅，大佬人哋美國有十幾廿隻航母，同埋咧，我睇過相關嘅研究，好多國家咧，其實都已經唔再搞航母艦。 哎，咁係啊， 即係喺軍事上，好多人覺得係冇需要再搞航母艦， 因為你係一個移動的 target 啊嘛，係嘛，即係一個好容易就俾人哋即係作為。你等於就係其實係好容易俾人哋係做一個作戰，即係發射 作戰嘅準備。 準備， 因為你一喐嘅航空母艦嘅時候咧，就知道你去緊嗰度啦。呢、這個此其一啦，此其二就係其實你個 maintenance 係好貴， 好貴，好貴。 你個 maintenance 係好貴啊嘛。咁但係嗱，你美國就唔同。咁你 喂，土白芝麻有問題喎？喂，聽清楚先，好嗎？有種網友咁樣講噶， 我芝麻有問題？ 係啊，好似話你芝麻有冇問題係嘛？ 我係咪識咗啊？我 係嘛？咁啊 ，L F 撩咧嚇，呢個口臭網友就話土白好有問題係嘛 ？O K， 你嚟啦，唉。咁但係就其實你話遼寧號呢，佢嗰個對於中國嘅意義嚟講，當然係想喺南海上面，即係其實係有一個照得住嘅一個艦隊係去鎮住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南海咁大，你一個遼寧號仲要一個即係叫做係嗱，即係講真啦，如果 因為佢喺成個亞洲周邊嘅地方，其實佢都有領土紛爭㗎啦， 係嘛？ 係咪越南又有啦，係咪菲律賓又有啦？日本仔又有啦，咁有架航空母艦，以為可以鎮住，就起碼都好少少咁嘅啫。同埋中國老實講，佢買翻嚟嗰陣時候，2000年到，咁開始有少少錢啦，係咪？咁啊財大家氣粗，梗係諗住借架航空母艦嚟啫。 都花咗成17年咁搞咯喎，真係。 所以其實佢基本上咧係 technology transfer 嘅啫，佢嘅目的就係咁諗嘅啫。所以我話佢呢一個角度係啱嘅。既然自己搞唔掂嘅時候，不如攞人哋嗰架。即系半製成品翻嚟，再加翻啲嘢落去，攞翻个草图喺度研究。其实佢系买个草图嘅啫嘛。 系啊， 系咪？究竟系真系系咪好似人哋美国嘅航空母舰咁可以耀武扬威，可以成为即系呢个好重要嘅一个战略目标？战略嘅一个军事上战略嘅一个方法咧，其实系成疑问噶。 嗯， 因为就算现代的军事科技，很多人都评论就话，其实我哋系咪应该继续发展航空母舰啊？其实当年美国嘅海军同埋空军咧喺呢度上边都系有呢一个嘅斗争喺度嘅。有好多人就话唔使嘅，因为咧除咗你个讲法就系话你呢个移动嘅其实系俾个 target 人嚟之外咧，其实已经系有现代嘅军事科技有其他嘢可以代替噶嘛。具体嘅我唔识啦，系嘛？但系你个成本咁贵嘅时候。你呢一個嘅能力未必係你想象中咁強嘅時候，係咪需要繼續發展呢樣嘢咧？呢個係經濟效益個成本嘅問題。 咁 但係冇辦法。人有我有，即係美國佬軍事強國有咯，咁我哋咪又有咯，係咪？咁但係人哋美國佬唔同喎。你其實你嘅目的就係想航空母艦就係飛架飛機啫，去炸人啫，可以翻轉頭啫。咁如果你美國有咁多嘅，殖民地即系嗰啲附庸国啊，咁我使乜一定使个航母？ 唔系，其实讲真啦，即系嗱，如果你话相对于美国嚟讲咧，美国嘅军事科技，当然佢哋即系最尖端嘅军事科技，梗系要同呢一个 NASA 去合作啦。咁啊，其中一样嘢更加犀利嘅，即系更加屈机嘅，就系佢两年前已经讲噶啦，佢就话 NASA 咧就研翻噶，即系轰炸机，咁就系要咧系。一个钟头以内去到地球任何一个角落，佢都可以轰炸个目标嘅。喂，咁其实呢个真系屈机嘅，系嘛？喂，即系如果我系即系咁短时间，佢差唔多系等于一个叫做系洲际导弹嘅一个速度咁滞噶咯。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喂，咁其实你嗰啲航空母舰，你自己搞咁多钱去搞，喂，仲有乜意义呢？系咪？即系如果你净系讲个震慑力啊，你已经输 Q 晒啦。 除非你好似佢咁有十几架咯、 啊， 你真系有十几架航空母舰系，即系喺全世界咯。呢个是其一啦。第二就系你有好多附庸国喺度噶嘛，你有好多空军基地喺度噶嘛。菲律宾有空军基地噶，系咪？全世界都有美国嘅空军基地喺度噶。其实佢系代替咗个空军基地啫嘛。 啊， 因为啱啱、因为嗰、那个。第一，你嗰個傷亡數字係減到最低噶嘛？你唔通下下都派陸軍去咩，大哥？ 啊， 係咪？咁你咪唯有就係借呢啲咁嘅空軍基地同埋呢啲嘅航空母艦嚟稱霸全世界咯，變成一個軍事嘅霸權咯。大家都睇我面色咯。你頭先嘅講法其實都配合嘅、一個鐘頭之內一定要到目的地，即係話我兩個鐘頭。 嗰啲係無人機，嗰啲係唔會係有即係一啲即係唔會有傷亡嘅， 即係你喺嗰度開架飛機。系嘛？你航空母舰出，大佬我一打你，你就瓜咗噶咯噃。 系啊， 系嘛？ 嗱，即系讲真，如果你话讲嗱，虽然你喺美国，你话喺军事上面冇，即系我哋唔知呢啲即系有冇 AI 嘅成分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咁讲，我相信都系遥控嘅，都咁。但系起码就系话你讲伤亡咁，一定唔会有。咁但系大陆又得即系吓，即系 fucking care 啊，大佬即系伤亡咪伤亡咯，系咪？即系你咁大陆系咁样噶嘛，系嘛？即系你做 唔系我仔做军人就得啦， 系啊，唔系我仔做军人就得噶啦， 唔系我仔飞架飞机 呢啲系自愿嘅。咁所以讲真就系话喺一个唔同嘅文明嘅根基底下咧，咁所以其实讲真吓，你嘅强就系我嘅弱，嗱，你嘅人命咧，可能对于你嚟讲咧就系你嘅弱项啦，咁但系对于中国嚟讲咧，喂，即系喂。啲人咧就真系即系人命之即 唔值钱咧，系 唔值钱啊！即系呢样嘢对于大陆嚟讲咧，即系都算系一个强项嚟嘅。呢、這个就 唔系，所以咧啲人即系谂住即系耀武扬威借呢个机会，即系整架咩辽宁号。其实老实讲，我唔知佢嚟啊，我都冇研究呢个辽宁号咁乜鬼嘢啦。除咗喺淘宝买嗰啲模型之外，系咪？即系我真系冇了解啊！屌，原来大哥。你是将呢个苏联解体之前整到一半嗰个嘢，原来拎翻翻嚟噶。咁啊，初时谂住有人买嚟做赌船嘅，大哥。 喂，香港嘅，即系讲真的，都唔系未见过大蛇屙尿啦。即系第七舰队拎嚟香港啦，系嘛？喂，又冇你咁大支嘢。喂，大佬，你又真系零舍巴闭嘅，又话咩海上保安，即系咩保安区，跟住喂就要喺度狂喷黑烟，大佬。即系你而家 唔系美国都可能有嘅，不过佢就冇。咁大支喺度公布啫， 吓咁咧呢啲咁嘅嘢啦，系嘛？即系我只系而家好似话，即系呢个荃湾嗰啲嗰个二氧化硫超标啊嘛。 唔系佢另外一个大支嘢就话咧，所有星期六、星期日嗰2000人去参观嘅人咧，系 唔俾影 相啊嘛。好似咩军事机密咁，屌！老实讲，苏联买得俾你嗰个草图。 都是幾十年前的啦，你有咩你有咩新嘅嘢翻咗嚟？大哥真係，喂，同埋你睇個航空母艦其實乜鬼睇啫？ 吓， 咪就系、是、咪就系嗰块板喺上边啫嘛，即系机场升降啫嘛，大哥，入跑道咁简单。 但系讲真，即系你而家嗰个意义就系在于喺南海上边咧，就想叫做系防卫佢自己嘅领海啦，系嘛？咁但系即系你区区一度战舰咁样样，一够唔够咧？第一，即系你数字上面已经输咗俾呢一个即系美国佬啦，系嘛？ 同埋你点解美国佬喺全世界都有咁多海军基地？O K， 亦都系空军基地，个基本原因就系佢都拍噶，航空母舰喺附近啦，个补给啊，大哥，系咪？你系有十几廿架，同埋系有咁多附庸国帮你。租个海军空军基地俾你，你先有用噶、哎。海军基地俾你先有用噶，整十几架。 哎、 就算你老共、有钱到咁样去使，要咁样去发展呢个军事嘅力量都好。喂，你有咁多人？你啲 friend 嚟嘅咩？系咪冇咁多 friend 喺全世界嘅、啊、大哥？俾空军基地你啊，俾海军基地你啊，系咪？跟住你而家航空母舰先，我俾你做咗十几架，咁你摆喺边度啊，大哥？ 唔系呢个系啱啊，即系讲真，你讲 friend 嗰个好大问题啦，就系话你而家你讲，即系你大家都好明显啫，你见到你嘅意图就系喺南海嘅霸权上边咧，就叫做系有一定嘅即系实力啦，系嘛？即系叫做系防卫，因为其实我哋嗰阵时讲就系话。即系一帶一路，一帶一路你其實你最弱項嗰樣嘢咧，你要維護你自己嘅貿易航線又好，你咁一帶一路嘅貿易航線又好，即係點樣都好。喂，咁其實你都要有自己嘅一隊嘅即係護衛艦啊，點樣去即係防衞你自己嗰、那個交易路線啫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你而家缺嘅就係呢樣嘢啊嘛。如果你一帶一路係要搞掂嘅，系嘛？即系或者喺即系嗰个海权上面系可以同美国足以抗衡嘅。咁你而家系应该发展，但系讲真难追咯，好难追咯。 你起码落后百年咁滞啦，即系中国嘅军事科技、军事嘅实力系落后咗成百年嘅。即系你攞呢啲咁嘅辽宁号嚟到香港。有啲民族主義上頭嘅人去呃下人就得， 有噶有噶，即系我見到就係今日有啲深圳嘅網友，唔係深圳嘅遊客咧嚟到香港咧，就係話，誒係時候咧去欺負下啲即係日本啊，同埋嗰啲韓國咁，即做乜嘢啫？喂你自己，喂即係呢啲嗱，我嗱，可能佢呢啲嘢咧就呃到大陸人嘅，但係講真，即係如果你個香港人都係咁嘅思維嘅話，我覺得好恐怖。 唔係你見唔到嗰日排嗰個入場券嘅時候，全部都係叔阿嬸。即系当系街坊旅行团咁嘅啫嘛，去食斋咁嘅啫嘛，全部都系。 唉， 嗰啲人先去睇啫嘛。我哋正经人家，唔好话星期六、星期日有冇嘢做啦，都唔会去走去睇啦。睇你做乜嘢啫？系咪？因为对香港人嚟讲，其实是一样好实际。其实我有时咧，我尤其是僆仔嘅时候，我谂一样嘢就系、是：喂，其实使乜搞呢啲咁嘅嘢啊？ 嗯、 喂，你个国家嘅目的都系令到人民嘅福祉系更加幸福嘅啫，系嘛？目标。咁你嘥咗咁多钱去搞呢个 defense， 即系所谓国防，喂，似乎系资源配置有问题嘅。你话如果我哋要发展军事力量，海陆空都可能要啦，系嘛？咁都系作为一个 self defense 嘅 purpose 噶嘛， 嗯， 而唔系谂住系爱嚟去做，即系称霸全世界，去打晒全世界咁噶嘛？好似希特拉或者当年嘅呢个日本皇军咁噶嘛，系嘛？ 嗯， 喂，你个目标应该系咁噶。你覺得美國人自己而家都反省緊自己個問題就係、是，喂，我咁強嘅軍事實力，其實我喺外交上有冇傻噶？我喺經濟上有冇傻噶？喂，你話如果我係雄霸全世界嘅時候，個個都怕咗我啲航空母艦，怕咗我啲飛機嘅話，咁我就雄霸都有道理喎。喺如果喺經濟上面有 jack 數，喺外交上有 jack 數，但係唔係噃？连美国人今时今日都反省紧呢个问题， 嗯、 就话我做国际警察，嗱我冇话一定啱吓，我亦都判断唔到佢一定啱唔啱。我做国际警察有咩傻啊？喂，如果唔系特朗普都唔会上台啦。 嗯、 喂，系食同一个思路嚟噶，系、嗯、由军事嘅角度里边已经睇到。喂，冇傻嘅时候，咁我搞咁多呢啲嘢嚟做乜春啊？ 嗯、 喂，而老共就重蹈人哋覆辙、啊。喂，除非你真系好有仇嘅啫。如果你俾人揭穿你嘅底牌，你嗰个辽宁号咁鬼屎嘅，根本就达唔到你嗰个震慑嘅目标嘅时候，咁、嗯、老实讲，你就献丑不如长拙、哦。 嗯， 喂，呢个系事实嚟嘅， 嗯哼， 系嘛？我哋都识评价啦。我一打开网页，几多人评论呢个辽宁号啊？佢啲系军事专家，我都系快立一次咋。我都识总结几个 point 出嚟啦，大哥，系咪啊？我完全冇读过军事，咁你都唔会读军事咧，大哥，读嚟托咩？屌，托柒咩？真系，屌，读 唔系，但系咁讲，你讲起呢样嘢咧，即系第一样嘢就系话，你头先讲嗰样嘢就系话，喂你。有呢啲咁樣嘅航母都好，咁你起碼就係話你喺周邊嘅國家，你話南海周邊嘅國家都要俾你駐軍先得㗎，係咪？即係呢啲乜嘢？咁但係當然佢而家佢有自己嘅賭招啦，係嘛？咁可能佢就喺嗰邊就係即係去咗一個即係駐軍啦咁樣。咁但係講真的，即係其實你而家你南海上面咧，你最近又同越南啊，即係咁樣又鬧不快啊，跟住又同呢個印度嘅又開拖啊又剩啊，即係好似你而家讲紧呢个 G 二十咁样讲到明，就话唔同印度佬咧见面嘅，系嘛？咁同埋就系话，喂，即系你要谂下，喂，你崛起还崛起，究竟你要话俾人听，你个真面目，你个国格系如何啊？即系好简单啫嘛。 咪所以咯，简单我跳一步，我去答埋个问题就系、是，喂，如果你要傲视全世界，令到世界嗰啲人觉得你系受尊重嘅，其实得两样嘅啫。 嗯， 一就系、是、你嗰个经济上边。嗰、那個嘅發展， 哦，咁佢呢個樣嘢，佢對自己好有信心， 係咪？咁但係問題而家你都仲排烏後啊，大哥！如果用呢一個嘅平均嘅國民生產總值嚟講，係咪？你都唔係一個發達嘅國家啦。呢個是其一，第二就係、是、你喺政治同文化上，都係受人尊重。你做唔做呢兩樣嘢先？嗱、唔好講軍事嗰啲啦，嗱，嗰啲又好虛無縹緲，真係打嗰時候你又撲街啦，係咪？我哋全部都係同佢一齊攬住死啊，大哥，係咪？大家一齊受苦啊，大佬。经济又跌，系嘛？跟住我哋又人心惶惶，咩随时喂？如果佢开战嘅时候，佢有咩？如果外国点解唔会打香港啊？ 嗯， 喂，你国际金融中心喺嗰度，系咪？你话俾佢听呢个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其中之一。喂，咁我哋都好大镬噶。 嗯， 你搞咁多嘅战舰都冇用，搞咁多架航空母舰都冇用，你有人打你啊，大哥？ 头先我讲一样国格呢样嘢咧，你对于香港嚟讲，即系我哋感受好深啦。就系、是、话，喂，你最近你而家中英联合声明，喂，你签咗20年啦，你已经话即系嗰个系历史产物啦，又话冇实际意义啦，系嘛？即系原来你签咗啲国际协议，系嘛？即系你话冇用就冇用嘅。喂，正正如，喂，你讲呢、這个， 所以咪系咯，用呢啲咁嘅嘢嚟做比较嘅时候，喂，你起多十。有真系当你叻过美国佬咯，我就死都唔信噶啦。 系， 喂，起多十架航空母舰有咩用？ 嗯， 你连啲国际协议你都唔会尊重嘅时候，大家攞唔好话你个 argument 系点，你俾人攞呢样嘢嚟抽你水， 我用翻同我用翻同一个标准啫嘛。如果你话中英联合声明嗰样嘢系历史产文而冇实际意义嘅话，咁你以后就唔好讲话乜嘢自古以来啦。屌你老尾！你讲嗰啲领土纷争，你讲南海问题，全捻部都系用四个字：自古以来。自古以来唔系历史产物，系乜 Q 嘢咧？系嘛？嗰样嘢有冇实际意义咧？喂，嗰、那个你系喂你成你讲九段线啊？喂，你系人哋个国门门口嚟噶，系喂你成个袋型咁样，根本上你成个你当咗成个太平洋，半个太平洋系你咁滞啊！如果我哋睇翻九段线系嗰样嘢，如果你套翻你今时今日啊，你就系讲即系海上嗰个自由航行嗰个权利嚟讲啊，你套用翻今日嗰个意义嚟讲，仲有冇实际意义咧？系咪？即系我可以用翻同一个标准噶， 所以咧 啱啱先 答翻嗰啲民族主义上头嘅人，以为真系中国崛起啦，包括喺军事上都可以雄霸全世界嘅人咧，我哋真正系能够了解少少，冇民族主义上头嘅人咧，就一句答咗你噶啦，就是、对于个咩辽宁号咧，我系冇感觉嘅。 冇感觉不特止啊！喂，你嗰啲觉得话呢样嘢好兴奋嗰啲人咧，好心理。唉，即系讲真的，你自制一下，唔好赶客啦。跟住，有啲强国网民，即系为呢样嘢感到兴奋嘅，原来咧就系话，唉，要揾个时候咧，要教训下呢啲，即系嗰啲旁边嗰啲小国啊，话你搞掂你北韩先啦，大佬。 以史为鉴，当年啊，喺清朝嘅年代啊，搞个北洋舰队啊，够坏啊，红霸成个亚洲啦。 系啊， 屌你一对日本仔。当年嘅日本仔啫，1890几年嘅日本仔啫，全部全军覆没啊，大哥。 嗯， 所以你唔好俾呢啲咁嘅假象去呃到你啊，大哥。嗰阵时候计我唔知18、8架噶啦。 嗯， 十架八架嗰啲戰艦啊，唔知乜乜乜號、物號嗰啲咁嘅嘢喺度，屌大佬兩嘢就已經俾日本仔喺黃海度全部全軍覆沒啦，大哥。喂，所以而家你仲死啊？以為自己有個遼寧喺後喺度啊？屌，以為雄霸世界啊？屌，就好似嗰啲網民咁啊！屌，你周圍可以哈哈霸霸，屌你咩？兩嘢就俾人玩完咗你啊！不過都好啊，咁樣。話說回來，咁都好，咪共產黨落台咯，屌！ 系嘛？唉，即系 喂，清朝都系咁冧嘅啫嘛。 系啊。 喂，如果唔系西方打开中国嘅大门，你继续俾佢闭关锁国，其实嘅意思就系闩埋门打飞机嘛。 嗯。 你咪继续喺度打飞机咯，大佬以为自己好劲咯，两嘢打到你一扑一落，同样道理啫嘛。而家虽然而家就冇锁国，就呢个开放政策。但系咧，你都唔好上晒头啦，以为自己大哥有噶咁嘅烂茶渣喺度，系嘛？改装人哋三四十年前嘅嘢， 大家都知咩事啦？因为大陆啲研发，你都系银弹政策嘅，即系都系你都系买翻嚟嘅啫。 仲有天一半地一半 啊！ 吓拨十蚊出嚟，可能随时四五蚊啊，唔知边个喺度攋。 唔系你大陆嗰啲研发嗰啲嘢都系咁啊！你同埋好似你讲最近佢自己研发咗个飞机系嘛？即系自己搞个飞机，又系左砌右砌，屌你老尾！即系你讲自然飞机，喂，你自己搞掂你自己研发到引擎先啦，系咪先？系啦，咪 Benz 咪系咯，咁但系 Benz 唔会卖俾你啊嘛，嗰啲系即系战略性嘅一啲，即系你甚至乎有国防嘅战略价值嗰啲嘢唔会轻易卖俾你啦，系嘛？一个劳斯莱斯啦，唔系有劳斯莱斯嘅，其实嗰、那个 啊劳斯莱斯引擎 系唔系 Benz 嘅，咁啊吓，咁啊呢个节前印差唔多，我转头翻嚟讲下，喂，你老友啊，黐根系咪呢排好红啊，大佬？ 好，讲下黐根先。 OK，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